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东汉时期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汉光武帝刘秀，在他统治的那个时期，可以算得上是军民关系最和谐的一个阶段了。不过虽然国家让他治理得不错，可是在家庭问题上真是难倒了这位皇帝，尤其是他的皇太子啊，更是让他头疼。子虚乌有的嫉妒让他失去了皇后的宝座，纯属假象的斗争让儿子失去了太子之位。到底他的谦让是一种优秀品德，还是精神失常？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个神经病太子的谦让之路。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他的东汉政权。和这件大喜事一起来的，还有他和老婆郭圣通的第一个宝贝儿子刘强。那个时候的刘秀啊，真是家庭事业双丰收，双喜临门，喜开颜呐。刘强诞生的第二年，就被刘秀立为了太子，老婆郭圣通也被立为了皇后。跟其他父亲一样，刘秀也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主，而且身为太子的刘强身上的责任就更大了。所以打小刘秀就请来了最好的儒家大师来教育他。而刘强呢，有着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的血脉，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从懂事起就开始展现出了他的聪明和仁慈。每次刘秀考他一些简单的治国问题，这刘强都能非常圆满地回答出来。而且最让父亲感到满意的是，刘强并不像其他太子那样蛮横自私，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刘强都显得是温良恭谦。原本这一切呀，都会平稳而又快乐地发展下去。按照当时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刘秀死了以后，这刘强继位当皇上，接老爹的班，继续开创东汉的温柔帝国伟业。但是这一切的平静却被刘秀的大老婆阴丽华给打破了。公元23年，刘秀实现了他毕生的两大夙愿：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就是做官得做掌管军队的统帅，娶老婆就得娶阴丽华这样贤惠之人。其实要是论起来先来后到，这皇后郭圣通应该是刘秀娶的第二位老婆。大伙都知道，历史上对刘秀的评价，除了他治国有方以外，最出名的得算是他和阴丽华之间忠贞不渝的感情了。之所以后来娶了郭圣通了，那完全都是出于政治联姻。在刘秀没有坐上皇帝宝座之前，他对阴丽华的宠爱并没有让郭圣通放在心上。虽然嫉妒的要命，可是男人嘛，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了，也找不到什么发泄的理由。况且刘秀能够给予阴丽华的，除了感情上的宠爱，其他的郭圣通也能得到。但自打刘秀登基做了皇上，这情况可就变了。身为皇后的郭圣通有了母仪天下的高贵资本，当然看着阴丽华受宠着心里不平衡啊。 再者说了，他这个皇后是怎么当上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要不是因为阴丽华没生儿子，皇后的位子怎么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呢？不过郭圣通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其实早在当初立后的时候，刘秀确实是想封这阴丽华，可是阴丽华却因为自己没能为刘秀生个儿子给推脱了。郭圣通的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在增长，直到阴丽华的第一个儿子诞生，郭圣通的恐惧感简直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了。公元28年，刘秀带着阴丽华去征讨彭宠的时候，在中军帐里，阴丽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刘庄。随着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郭圣通的恐惧也是与日俱增啊。他觉得虽然刘庄被封为了东海王，而自己的儿子仍旧是当朝太子，可是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因为在郭圣通看起来，刘秀对这两个儿子都是一样的宠爱，可不同的是都是母亲，自己却没有阴丽华受宠，日子久了难免会波及到儿子的太子之位，万一太子换人了，那皇后这个位子肯定也得换呢。宫廷之地，无论皇帝多么英明伟大，可总免不了成为是非之地。郭圣通是天天在刘秀面前闹，一会儿说他不爱自己了，一会儿又拿阴丽华做对比，还时常在刘秀面前说阴丽华的坏话，弄得刘秀啊简直都快疯了。识大体的阴丽华为了平息这种家庭矛盾，就主动搬到了洛阳。我惹不起你，咱还躲不起吗？不过阴丽华越是这样，越让郭圣通觉得你这么做不就是表演给刘秀看的吗？不就是想博得刘秀的同情吗？自打阴丽华搬走以后，郭圣通就把所有的邪火都往嫔妃身上撒。看着近乎于疯狂状态的郭圣通，刘秀真是没办法了，有时候真想一狠心把他废了算了，可是出于大体，刘秀还是忍了，任他发疯吧。这人呢，就怕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看刘秀一忍再忍，郭圣通更觉得这刘秀做了亏心事儿了。到了后来呀，郭圣通不光拿其他嫔妃撒火，就连刘秀其他的孩子他也不放过，弄得这些孩子见了郭皇后就跟老鼠看见猫似的。脾气再好的人也有被逼急了的时候啊，狗急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呢？啊，这么个人法已经是够仁义的了。于是在公元41年10月19号这一天，下了一纸诏书，意思就是皇后郭圣通总是满脸的苦的愁身，屡次违背我的心愿，不能善待其他嫔妃的孩子，在宫里头谁见了他都跟看见鹰一样，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他已经不具备母仪天下的条件了。贵人阴丽华虽然出身贫寒，但在我当平民的时候就嫁给了我，如今就因为皇后的恶劣表现，我们已经有3年没见过面了。她的品性足以母仪天下，这次废了郭皇后，立阴丽华为新皇后，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国家都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儿，谁也不准上书祝贺。就这样，这位郭皇后算是让自己给闹下台了。不过咱们也不难想象，郭圣通打坐上皇后的位子一直到他被废整整16年，要是有个人用16年的时间来对您百般刁难，天天拉着一副驴脸，您得什么心情啊？更何况刘秀人是皇上啊，有着生杀大权呢。 随着郭圣通皇后头衔被废，太子刘强是否会像母亲想象的那样，也会紧跟着被废掉呢？子虚乌有的嫉妒让他失去了皇后的宝座，纯属假象的斗争让儿子失去了太子之位。到底他的谦让是一种优秀品德，还是精神失常？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个神经病太子的谦让之路。郭圣通被废以后，朝廷里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引起轩然大波，与之相反的是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平静，没有一个大臣上书说要改立太子，而刘秀呢也没想过换太子，本来一切都挺正常的。然而这种正常却被突如其来的事儿给打乱了，打乱平静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子刘强自己。看到母亲被废了，刘强就一直心神不宁啊，他总觉得父亲下一步啊就得废我了。其实要说起刘强这人的性格呀，除了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以外，也继承了母亲的神经质，整天是忧心忡忡，身边一些没有起到好作用的小人就跟他建议了，哎，我说太子啊，与其让别人给拿掉，不如自己主动提出来来得痛快。结果本来就害怕的刘强愣是听从了小人的谗言，主动辞职去了。刘秀听到这个消息，这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当初我迫不得已废了你母亲郭圣通啊，为了安慰郭圣通的家族我已经够仁义了，先是给郭氏家族里的很多人都封了爵位，然后是把郭圣通的小儿子升为了中山王，还把郭圣通改称为中山王太后，接续和小儿子一起生活，这可让郭圣通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不入冷宫反得尊崇的废后啊。然而刘秀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让刘强安心，意思就是啊，我虽然废了你亲生母亲，但是却给了他和皇后同样的殊荣，这说明啊，朕还挂念他呢，而且这件事儿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可刘强呢，非但没有这么认为，反而觉得母亲完蛋了，自己完蛋也是早晚的事儿啊，不如早点退下来，也好让老爸省了事儿了。对于刘强的要求，这刘秀坚决不许，还花尽了心思来安慰他，让他好好做他的太子，什么都别担心。一个皇上把话说到这份上，实在是够不容易的了。可是刘秀啊，好像跟个外星人说话似的，这刘强啊，一点也不明白自己什么用心。自从母后离开京城以后，刘强就六神无主了，再加上身边那些小人的挑拨，弄得刘强坚信呐，自己现在身处十字路口，要么破釜沉舟继续下去，要么急流勇退，赶紧闪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上书，请求父皇把太子之位传给当时任东海王的刘庄，可刘秀呢回答只有俩字，不行。面对儿子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费尽心思的刘秀又该如何是好呢？他会同意刘强的请求吗？那个时候的刘强啊，估计把太子之位当成炸药包了，是想尽了办法往外扔，甭管是谁，他见人就说自己就想做个外藩亲王，根本不想做什么太子。从他这点执着上看呢，还真有点随他老妈了。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一天到晚的瞎琢磨，最后愣是琢磨出事儿来了。最后只说的刘秀和阴丽华觉得， 如果他们再不同意刘强的请求，他很可能自杀去，这才被迫同意了他的请求。郭圣通被废的两年以后，也就是公元43年，刘秀一道圣旨，改封刘强为东海王，原东海王刘庄为太子。但东海王刘强必须要留在京城，以慰父亲年迈之心。争取了这么些年，刘强这回大松了一口气呀，终于把这所谓的炸药包给扔出去了。按照圣旨所说，刘强一直在京城待了9年，才准备去东海上任。为了不让儿子在东海费心费力，刘秀还把东海国相的职位交给了刘强的舅舅郭靖，并且在刘强临走的时候下令，要求刘强的车马仪仗以及公事陈设都要和自己使用的居住档次划等号，为的就是弥补刘强没能登基做皇上的遗憾。不知道这刘强是少根筋呢，还是缺心眼儿啊？刘秀越是对他好啊，这刘强就越害怕。看到父亲对自己如此安排，是百般推辞；看到父亲就是不同意，这才勉为其难的去了东海国。当刘强到了东海国，发现自己所拥有的辖区竟然还多出了一个鲁郡，他又慌了，接连给刘秀写信，认为自己只有个东海国就够了，不需要鲁郡。可刘秀呢，就是不答应。对于这位仁慈的皇上老爸来讲，儿子没有成为未来的皇上已经够对不住他了，那么就必须要在其他的地方给予补偿。就这样，刘强在东海国开始了他忐忑不安的生活。看着刘强一天到晚的担心，舅舅郭靖啊总劝他，认为这是皇上对他的恩赐，应该好好享受才对。可刘强呢，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无德无能的，拥有这么大的封地，这让其他兄弟怎么想啊？人家明白倒也算了，要是赶上不明白的，跑到父亲那儿挑拨离间去，搞不好连同东海国一起都给收回去了。与其以后收回去啊，倒不如现在我不要了。刘强的心理疾病又开始发作了，他能把一场并不存在的斗争看成是兵临城下，估计啊得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的敏感神经所导致的。在郭圣通的心里，皇宫里边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刘强身边那些自认为了解历史的大臣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所以弄得刘强彻底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有斗争的，特别是离皇上越近斗争越惨烈。可是啊，他似乎忘了一件事儿：刘秀不但是皇上，还是他的亲爹呀。先是让出太子位，然后是让出东海王，刘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处境总想象成地狱而不是天堂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刘强在出任东海王的第5个年头，也就是公元57年，刘秀去世了。与此同时，刘秀另外一个儿子还给刘强写了一封匿名信。当刘强看完这封信之后，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信的大概内容说呀，刘强无罪，却被废了太子之位，他的母亲郭皇后也遭到废除的屈辱，现在刘秀去世了，天下唯恐大乱，别人都在惦记着皇帝宝座，身为长子的刘强，原来的储君应该揭竿而起，夺取天下才对，怎么能任人宰割呢？ 刘强看完这封信，这手抖得跟筛糠似的，马上命人，来人呐，快马加鞭，快把这封信送到当今皇上我兄弟刘庄的手里。经过调查，刘庄找到了写匿名信的人，一看都是同胞兄弟，才没有过分追究。经过这件事以后，刘强心里怕的连觉都睡不安稳了，唯恐别人会误会他，对他下黑手，于是又是没完没了的上书，请求让出东海国的鲁郡，如果可能连东海王我也不要了。面对他一再请求，新皇上刘庄根本不同意，阴历华更是不允许。在刘强出任东海王的这几年，他似乎也没做出什么政绩，更和朝廷没什么特别的联系，唯一一件让他不知疲倦所做的事儿，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出东海国。公元58年，刘强因病去世，死的那年才34岁。在他遗嘱当中一直在说自己是因为不注意身体而得了重病，但是通过一些史料咱们现在分析，在他出任东海王的那6年时间里，政事上有舅舅郭靖，生活上有那么多人伺候，而且刘强又没有什么不良嗜好，那他这个要人命的病估计就是心病了。父亲遗传给他的谦和，母亲遗传给他的敏感神经，再加上自己的疑神疑鬼，总让刘强觉得别人越是对他好就意味着越危险。父亲刘秀每一次发自内心的道歉都让刘强觉得是一种负担，特别是发生了匿名信事件以后，刘强更是害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几乎把功高盖主这句话用在了自己身上。他殚精竭虑地想要刘庄相信自己，可他这种心思就如同是重拳打在海绵上了，毫无声息，因为这块海绵根本就不具备攻击力，更没有进攻的打算。刘强和他的母亲有着同样的性格，早先要不是郭圣通没完没了的闹，估计皇后的宝座他也不会丢了。在他的眼里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斗争和嫉妒，而他的儿子刘强也是如此，即便他不让出太子的宝座，刘秀也从来没有打算过要让他走人。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刘强自认为会发生而去避免的，最终让他整日忧心忡忡不得安宁。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暴雨是指短时间内产生较强降雨的天气现象，在气象业务中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那么50毫米的降水量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1毫米的降水量表示在没有蒸发、流失、渗透的平面上积累了1毫米深的水。举例来说，这就相当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玻璃面上倒了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